括一个十几岁的少女，当地的染病人数增至16人。九州熊本县新增3宗病例，包括一个曾经前往北海道的60多岁男子，当局相信他在当地染病。和歌山县一个40多岁的男子都染病，他是早前在当地医院确诊患者的同事。南韩当局决定针对新型冠状病毒的预警级别维持在第二高的警惕级别。截至今日上午，南韩较前一日下午新增超过140宗确诊病例，累计个案增至超过340宗，当中的2人死亡。外界关注南韩近日病例急增的情况。中央应急处置本部副部长金刚立表示，最高的严重级别在全国范围之内出现社区传播现象的时候采取的防疫机制，而目前国内的疫情集中发生在特定地区、特定团体和设施。他说政府将大邱和庆尚北道地区列为传染病特殊管理地区，在实际工作方面已经采取等同严重级别时的防疫措施。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晴朗和干燥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60%以下。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天晴，下午干燥，吹和缓东至东北风，今晚风势清劲。展望明天大致天晴，随后两三日渐转潮湿，日间温暖。而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是63%，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莹首先讲翻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慢线落班者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咧，借收费广场对开一段车多。跟住睇翻啲路面情况喺港岛区，香岛道去赤柱方向近深水湾泳滩一段都系车多噶，龙尾排到过海洋公园。喺九龙区方面咧，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咧，亦都车多，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跟住咧喺新界区方面咧，现时清水湾道去坑口方向，跟住银影路一段仍然都系车多，龙尾大学道回旋处。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油站一段亦都车多，龙尾白沙湾码头。咁另外近住南边围回旋处一段咧，仍然都系有车龙噶，龙尾排到过去彩堤。普通道出九龙近市中心一段的车龙排到去木棉山路。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梳士巴利道小隧道去红磡和全锦公路石岗军营来回。最后卫生署提提你，职业司机坐得多，更加要注意每个星期最少要做150分钟中等强度的大氧体能活动。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二台通识60秒，平机会一向非常关注少数族裔的教育问题，最近就委托乐施会和香港大学中文教育研究中心进行研究，探讨香港主流小学在教导非华语生的时候所面对的挑战。调查发现，只有 37.8% 的中文科教师和 54.1% 的非中文科教师表示有信心教导非华语生达至和华语生相近的水平，显示老师对提升非华语生的学术水平没有太大的信心，情况令人忧虑。于是研究团队就提出了一些建议，包括提高津贴金额，等学校能够提供高质素的增润式教学支援，还有额外提供津贴，希望学校能够支援非华语生在非中文科的学习，亦都可以提供一套能配合主流课程以及中国语文课程第二语言学习架构的完整教材，希望可以拉近非华语生和华语学生之间的学习差距，提高非华语生的中文水平。以上资讯由平等机会委员会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 二台通识60秒。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至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 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寻上司，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午四点到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迪神、施培、阿乐、莫莉， 寻上司，认真做。 心啊！呢个节目，我每次翻嚟都总有惊喜。 唔系公子真系公子， 公子真系系啊！喂，真系要话俾你知，今日有啲嘢又话俾你知。阿乐，你有咩话俾人知啊？ 不如讲啊，讲一次啊！ 你自己讲出嚟啦， 你自己讲啊！ 你惊人唔知 道我？我又讲唔出口咧， 你讲啦， 你都会讲唔出口啊！你头先讲咗四五次， 我嚟俾啲勇气你啊！ 即系今集好特别嘅。 系啊，你想讲咩啊？今日 嗱，咁冇嘅，我只不过系。剛才在咪前不小心漏了一句就啊我过几日生日啊。 哇你个不小心好难喎、啊。 你连续讲了四次喎、 啊。是啊你是说。 我哋冇人应你你继续讲喎、 啊。今日我生日。今日我准备今日生日。我今日生日， 大家一头雾水乜嘢啊？ 都唔知道你讲乜。 我意思系今日22号啊，我25生日，跟住我哋忍唔住，我、哦、你真系想我哋开麦同你讲生日快乐， 即系想听到生日快乐系咪啊？ 系啊， 生日快乐。其实你终于知道我心意啦，好开心啊！ 唔系啊，咁你一系直接讲，你唔好话你自己唔小心讲啊嘛。 系啊，唔好讲唔小心啊。 俾啲信心自己。 你要明白，你要明白，我哋唔系咁顺摊噶。 但你哋已经对我好好。 但我想问你系几号生日啊？认真。 25号系啦，即系过过多几日？ 咁点解你唔等我过几日 send message 俾你？你要我今日讲咧？ 点解你逼我哋开咪讲？我哋喺节目度唔可以假公济私，所以喺呢度咧，亦都预祝咧所有咧25号生日嘅朋友都要生日快乐、身体健康最紧要。 大佬老实实，我22号霸咗大家嘅 airtime， 我要喺度同22号生日嘅朋友讲翻声生日快乐。 系，仲有同22号讲生日快乐嘅朋友讲声唔好意思啊。 系啦，系啦，系。喂，嗱，咁啊，但系今日你生日啦，唔系啦，25号你生日啦， 系啦， 生日快乐啦， 多谢你。 有咩想讲啊？ 冇乜嘢啦。啊，我都有。OK， 既然系咁咧，嗱，我系双鱼座嘅，咁我都恭祝咧啊，双鱼座 嘅。你属咩 噶？即刻暴露晒，我属虎嘅。 O K， 系啦，咁我属虎嘅，咁啊，恭祝双鱼座同属虎嘅朋友啦，吓、啊、都生日快乐啦。 系、哎、好啦，大家都快乐啦，唉、哎，都唔知点搞啦。喂，嗱，头先阿乐嘅讲咗自己生日啦，系咪？佢都同人哋即系坦开 share 啦。有冇试过经历过一啲嘢系你唔想同人哋 share？ 有啊，头先个 airtime。 好咪抽翻起佢啊！呢个 又系， 或者即系嗰啲人已经收个声啊，熄咗个收音机。 我唔想知道啊！我真系冇乜见过人开麦咁样讲，你明唔明啊？ 咁啊嗱，有冇经历过一啲时刻，真系唔想同人 share？ 你会即系摧毁佢，或者收收埋埋咁样咧？ 都有噶，过年嘅时候咧，我知道有个表妹咧好大食噶，有两个一嚟到咧就会食晒我啲嘢食噶。咁、 哦、 所以咧，有啲贵啲嘅嘢食咧，通常我预先知道佢嚟紧后日会嚟啦，咁我就会可能分一半啦，有一半咧就摆翻入房、 嗯， 就希望佢睇唔到。咁我摆入房可能搵啲嘢遮住啊，咁样咯。你哋有冇试过？嗯 這個我都有喎、 啊，即係有啲好貴嘅嘢食，我驚俾啲親戚食曬咧，咁自己冇得食啊嘛。 其實頭先你一講咧，我係未必諗到有啲咩 moment 我會咁做，但我足之諗到嚟噶就係手信啊。嗱，譬如我去咗台灣咁計啦，我就買咗一 lock 手信翻嚟啦，有20件咁樣啦，食物有乜都好。好啦，咁 suppose 朋友一見到你就會喂有冇手信啊咁樣。好啦，其實我已經心裏邊預咗係派俾幾多人。好啦，如果突然間我見到突然間啲人係多咗，譬如我一個場合人哋嚟咗我屋企咁樣啊，有冇手信啊？20個人嚟咗屋企，我冇理由俾曬20份佢噶嘛。 係啊， 咁我可能咧就會將5份擠入房，跟住就攞翻7份出嚟啊，7份呢度唔好意思啊，唔夠，咁大家分咗去啦，咁樣或者大家一齊食咁樣咯。 嗯。哦，好啊， 系啦， 唔系，我头先就话咧，我都经历过呢样嘢咧，就系咩咧？以前咧，我喺即系自都唔系自己一间房嘅，咁我同我嫲一间房嘅，咁咧我嗰阵时有一个自己独立嘅私人柜桶，咁你始终你同人一间房嘅时候，你会觉得好想搵一样嘢系你自己私人嘅地方，咁嗰阵时咧，我即系我屋企通常咧都大排筵席嘅时候咧，嗰啲 即係親戚朋友咧嚟到嘅時候咧，都會好興啊，去下你屋企啲窿窿罅罅揾啲嘢玩下啊，或者揾啲嘢食下咁樣啦。我記得嗰陣時我好深愛咧一架四驅車。咁嗰架四驅車，因為我都講過啦，以前我係曾經擁有過80架四驅車。 哇！你好有錢喎、啊， 唔係好有錢，係一啲朋友送俾我嘅。即系唔一定系自己买嘅，咁我储储埋埋，真系储咗80架四驱车。 系， 咁但系咧有一架系我特别中意 你个头都似四驱小子个头。 系系以前好似。 同埋而家有红色咧，你个头好襟，我想讲。 好襟啊！ 好劲啊！ 系啊，呢、這个 系啊， 好似冇漂就咁样。 系啊， 系啊， 好劲啊！ 所以头发嘅 professor 我都 OK 嘅。咁但系咧， 就上个礼拜个盐水应该叫阿的神教你啊嘛。 等我帮你嘅。咁但系咧，我就系话咧，即系我有一个咁嘅独立嘅柜桶。我嗰阵时就将我自己呢个珍藏。四驱车摆咗喺柜桶，而嗰日我唔喺屋企，我翻到嚟嘅时候我就发觉四驱车喐过， 哇！你八十架你都知道啊？ 唔系嗰一架，我唯独嗰一架好中意啦。 唔系，但系就系八十架里面你一架， 唔系我抽起咗，我抽起咗八十架入边，我抽起咗，咁抽起咗我特别好中意嗰一架，咁我咧摆咗喺个柜桶入边，我就特登唔想俾人哋摸佢。点解咧？因为呢架车咧系荧光色嘅，系荧光绿嘅，系全个嗱四驱车大家都明啦，成个四驱车咧系冇颜色嘅，都系荧光嘅胶绿色嚟嘅。咁嗰阵时咧，我就真系好喜爱呢架车，咁于是就摆咗。我点解会发现有人喐过嘅车咧？我特登喺个车辘嗰度咧塞咗一条铁线咁样， 系，咁如果 有人拎过咧，佢系会跌出嚟嘅。咁所以我就即系翻到之后有人喐过，咁我就边个喐过我啲嘢啊？咁我好嬲啦，咁嗰时小朋友咁样嬲啦。咁跟住我妈啊，边个嚟咧？开过你嘅柜桶啊！咁我就好嬲。咁嗰一次咧系我唯一一次，即系我唔中意同人 share 呢一架车，但系呢个都我好记得嘅一次。 嗯， 系啦。咁但系今日咧同你讲嘅呢样嘢咧，呢、這个男人比我哋更紧要啊呢件事。但系佢直情上到法庭咧去处理佢呢单嘅案件，究竟系咩事咧？我转个头翻嚟话俾你知。 好啊。 派对里每对眼神，暗里试探向你吸引。他呼吸散发正品，他穿得富有美感，你难免太挑夜竞争。谁能挨得你较近？表演优美转身，想邀请你鉴赏我更加逼真。在这个海选，只想用节奏感争取。抱紧，特别卖力跳到了地震。今晚开 show， 约你跳舞。要你用见我，要你用见我起舞。那个够帅气讨好，这个性格讨好，我会叫你意想不到，穿梭花都。最近有进超暖。最远有个夜城抢眼，那个最少最有趣爆发炸弹，这个富有最富趣让你晚餐，三五七个参与这个展览，你会与哪位畅谈？相识不过瞬间，想邀请你了解我多些空间，无数个纸板，几多人任你拣，只想被你拣，但愿现在我会最耀眼。今晚开 show， 约你跳舞，要你看见我，要你看见我起舞。那个够帅气讨好，这个性格讨好，我会叫你意想不到，穿梭花都。不够好，修养可以补，表演给你看到。累积多少次失手，跌一跌倒，再一起跳舞。我带你穿梭上月球，围绕你转上天空，企高，任你 再数数，几多人任你数，怎么未见到？站在后面我这个二嫂，约你跳舞。 寻上司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昼四点到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Dixon、施培、阿乐、莫莉， 寻上司认真做。 呢、这、一个嘅报道咧，系一个外国嘅报道嚟嘅。咁呢一个嘅事主咧，佢就叫做 Bruce 啦。咁呢个 Bruce 咧，佢就话当其时咧，其实佢就系同佢嘅太太已经离婚嘅。咁离婚嘅时候分咩？身家啦，系咪？咁但系分身家，其实对于好多人嚟讲系惊噶嘛。哇，大佬，我即系储落人生储落咁多嘅积蓄，我要俾埋楼你咁滞。点 解要分俾你啊？ 咪系咯，同埋通常你分身家，敲到你几多就得几多噶啦，系咪先？咁于是咧。呢、这個人咧，直情係勁到上新聞，係因為話咧，當其時呢個男人咧就同呢個女人有分居嘅協議，協議離婚嘅協議，離婚之後咧，佢需要支付嘅咧，除咗係前妻嘅一啲赡养費之外咧，係仲要俾埋小朋友嘅撫養費， 係啊， 正常啊， 係啊，咁但係呢個男人咧，為咗咧唔想同呢個人平分嘅時候咧，佢就申報咗一樣嘢，就係咧佢將自己手頭上有嘅所有物業咧賣曬。变晒钱，变晒钱之后，佢话 sorry， 我宁愿自己冇啊，我都唔要俾你，我一把火烧晒所有钱， 吓、 好狂啊！呢个男人 火烧晒啲，烧晒 所有 cash。 咁佢真係好唔鍾意佢另一半喎、 啊。佢俾我嘛。 係啦， 你即刻想做呢、這 个。你早啲讲呢单新聞俾我听嘛。 咁呢个男 自知过去。 俾我要咁样。 飞机过去。 係啦，咁但係呢个男人呢，佢烧咗几多钱呢？105万嘅加币。 105万哦。 系啊， 即系800万港我唔识计啦。 哇，咁有钱嘅点解？ 点有啲外国人都佢可能佢搵到钱、啊。 几百万喎、 啊，几百万啊！咁其实香港都好多隐形。 几百蚊都冇啊！ 香港都好多隐形嘅。 你可唔可以救下我啊？ 我都冇。 要烧钱嗰时话我知。 我都冇啊。 但唔可以咁做噶。 系啊，唔系同埋即系而家香港烧嗰啲你都唔想要噶嘛，咪先？咁所以你唔会想得到啦，系咪？咁但系咧呢一个嘅男人咧做咗呢啲行为之后咧，老婆激到爆炸。激到爆炸的老婆就决定告你了。 哦，告佢烧钱定告佢烧晒自己 钱？告你即系咁样烧晒啲钱，点解你一路之后烧咗啲钱？你 suppose 要俾钱我噶嘛？点解你咁样做啊？咁样咁跟住佢就告上法庭之后咧，这个男人就大件事啦。因为咧，佢话呢一个男人咧，佢烧晒啲钱啦，咁系你话啫。咁最后咧，个法官就问：咁你有冇一啲嘅证据系话俾人听你真系烧晒啲钱 咧？哦，额外就要俾啦。 系啦，咁于是咧，这个男人咧，因为冇任何嘅证据咧，咁所以而家变咗咧，佢系。即係覺得佢已經係逃避分身家，咁最後呢個男人咧就乜都得唔到，得到咩咧？30日嘅判刑。 吓！ 最后呢个人仲要坐监添， 哎呀！ 因为觉得佢即系喂你虚报喎、啊，而家呢件事咁，但系真系啦，满刑之后咧，其实佢都一直都唔肯去话俾人听，究竟呢笔钱真系烧咗啊？你有冇证据啊？冇 烧 系啦，冇烧你摆咗去边啦？佢就死都唔肯讲。咁最后呢个男人换嚟另一样嘢啦。有機會咧，佢又咁樣虛假，即係你一直揾到筆錢啊嘛，佢可能要再坐監。 哇！ 哦， 其實都幾慘喎，呢個係一件傷心嘅事情。你應該， 啊、 你結得婚，你梗係好愛嗰個人㗎啦。但係去到最尾，我一啲嘢都唔想分俾你。咁我相信當中一定係有啲事情令佢覺得好不滿嘅。 佢就係覺得佢我唔想益你咯，佢同埋知道你一定要分咁多，同埋其實105万加幣。我未成啊！105万突然间同你讲，你本来有噶， 我要随意咁样。 你有50万啦、啊，而家50万5蚊都冇。 哎呀， 系啊，咁、那个女人一怒之下就觉得我要告你，但系最后冇啊，而家男人都未解拆到，因为佢一直都唔肯讲个下落。你谂下个男人宁愿坐监啊！我唔俾你啊！咁你谂下佢嘅决心有几大啊？所以我哋头先嗰啲笔啊、嘢食啊、嗰啲咩食嗰啲车啊， 小事啊， 小事嚟嘅啫。咁但另一样嘢咧，就系我哋呢样嘢咧，平时都会接触嘅。有头先嗰个就话我唔 share 俾你啊，但系有啲系保存得耐咧， 你會覺得佢永久喺度，佢亦都證實咗話俾你聽，你點保存都好啦，佢永久都喺度嘅，真係好實在嘅。係咩咧？就係我哋日常會食嗰個嘅快餐店。唔係，英文字母嗰個快餐店， 黃色嗰、那個， 係 呢一個男人咧，又係美國嘅人啦。咁啊，呢、這個美國人咧，佢 David 啦，咁佢就話咧，佢1999年嘅時候七月買咗一個嘅餐，買咗呢個餐之後咧，佢就咧諗住想證實一下究竟一個食物可以防腐到乜嘢程度，佢就買咗一個嗰、那個包之後咧，就而當其時咧，以前係好興嘅啲鐵罐。鐵罐都是個漢堡包養的，咁佢就將佢呢個餐入邊嘅包咧擺咗佢呢個鐵罐，一路 keep 一路 keep。 漢堡包棺材，木乃伊，漢堡包木乃伊， 冇錯啦。咁咧一路去一路去到咧，直至到咧呢一個嘅David 咧喺2013年嘅抄翻咧呢件事出嚟咧，佢就啊係喎有個咁嘅箱喎，抄出嚟睇下先。 佢只唔記得自己擺咗個木乃伊，整咗木乃伊。 係啦，咁當其時咧，佢就拎住出嚟打開個袋咧。佢勁驚， 因為有好多小昆蟲飛出嚟， 唔係冇喐過， 又未一模一樣。 之前成日都講噶嘛，話有人真係唔記得咗個個漢堡包，跟住喺嗰啲咩地牢嗰度攞翻出嚟，跟住冇喐過噶嘛。 薯條都防 腐程度， 因為咧佢呢一張相咧，佢顯示就係其實呢個包裝紙咧，都真係好耐年前咧先至有呢個包裝紙，佢連個紙套佢都仲有 keep 住。咁但係呢個包打開嘅時候咧，好理所當然啦，佢仲要係嗰、那個好大個、好巨嗰、那個、大家入面有啲咩料你自己知啦，咪洋葱啊。菜啊， 漢堡啊， 芝士漢堡啊，包啊，芝士啊，咁樣啦。咁其實咧，大家都知道個生菜一定擺唔到耐啦。 係啊， 咁啊生菜冇咗噶啦，飛兜咗啦。 點樣飛咗咗啦？ 即係佢會爛噶嘛，因為生菜會爛， 啲細菌分解咗 佢 咯。 佢會腐爛。點解擺咗咁多年？佢由1999年擺到2013年。係。咁所以咧，佢一路擺落去嘅時候咧，佢喺個狀態入邊咧，佢就啲生菜都可能得翻少少碎啊、深深啊咁樣啦，洋葱啊更甚啦。跟住咧，佢肉咧都已經係腐爛到黑掹掹啦， 係 唯獨 變咗啲渣咁樣嗰類。 喺成個包入邊，唯獨是一樣嘢咧，係保存到冇變過嘅， 就係個包咯， 就係個包皮啦， 係啦。 即係咧，一打開嘅時候，你見到咧，突然間本身係好大嚿嘅，突然間變成好扁，就留翻 個包皮冇扁過。是即係明明一隻手掌咁大嘅，佢一路縮到一個包皮就係底同面呢個高度， 中間唔見曬啦。 係啦，芝麻冇嘅。 哦。 咁但係咧，哇！佢話好恐怖啊！一打開嘅時候，佢成有啲採訪到嚟睇啊，佢就哇點解可以 keep 到咁樣樣嘅？咁但係咧，佢就話咧好奇怪嘅，因為喺呢個包上面咧，佢發現到有一個氣味啊。 係。 個氣味咧係傳出好似一啲硬紙皮嘅聲音，唔係個硬紙皮嘅氣味。咁你諗下嗰種係臭臭地啊，唔知點樣嘅感嘅，好難形容啊！臭紙皮， 霉霉地咁嘅味啦， 係啦，霉霉地咁嘅味啦。咁但係咧，佢就話咧，發現咧，原來喺當其時啊，原來呢啲食品啊，佢經過加工之後啊，佢入邊嗰個防腐嘅能力係咁高，令到佢都會諗，哇！咁我哋而家食緊喺肚入邊嗰啲都幾驚嘅喎。 係㗎，即係落足料㗎。係 啊，佢係加工保存佢啲麵包製品啊，尤其是佢話原來係可以俾你 keep 到咁耐咯。 係，我之前都睇過一個網上面講過咧，就係話我哋買包嘅時候咧，其實最好就唔好覺得話啲包，譬如佢此日期食用係成十日後就係好好嘅包，其實咧原來佢就話麵包係一啲好容易變壞嘅嘢嚟㗎。即係其實如果你一個好organic 嘅麵包就咁整咗出嚟，乜都唔加咧，其實你擺一日咧，佢已經開始腐爛同埋會軟曬、剁曬嘅。但譬如你麵包咧擺足十日，佢都係仲係咁脆口、咁彈口咧，其實大家就可以諗下佢裏邊係落咗啲乜嘢。 所以由細到大，阿媽都教啦，阿仔趁熱食啦，凍咗唔好食噶啦，而家就學下啦，阿仔快啲食啦，舊咗唔好要噶啦，唔食得噶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保安局局长李家超表示，第三班包机将会在明天凌晨1:45起飞，接载获准离开日本钻石公主号属于非紧密接触者的香港居民返港。李家超解释，包机的防疫安排是在星期四之前订定，日本当时未公布离船人士若果乘搭政府包机可免除检疫的安排，所以包机只能够接载非紧密接触者。他说船上有32个密切接触者，亦都有几十个非密切接触者，估计第三班包机接载人数不多，希望尽量接载所有获准离开日本而又想回港的香港人。他提到日本会安排所有邮轮上的紧密接触者到陆上检疫，包括香港居民，入境处人员会留在当地提供可行的协助。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表示，至今有208个离开钻石公主号邮轮回港的香港居民，全数入住火炭逊阳村强制检疫14日。他说今日有一个68岁的男子都因为发烧被送院，而昨天一个9岁小童轻微发烧，已经送往威尔斯亲王医院治理，初步对新型冠状病毒检测结果呈阴性。陈肇始话，而家有68个香港居民确诊，正在日本当地医院留医。被问到如何安排密切接触者回港，他解释要先同日本当局确认人数同名单，乘搭飞机之前要确保测试呈阴性以及身体状况适宜。又说卫生署已经向包机上的机组人员提供培训，包括如何保护自己，机上亦都有适当的保护衣物。他引述国泰航空表示，相关的机组人员回港之后14日内不用执勤。在北京国家卫健委新闻发言人米峰表示，武汉、湖北其他地市、全国其他省份的现有新型肺炎确诊病例数目都呈现下降趋势。其中武汉由2月18日高峰的38,020宗持续下跌至昨日的36,680例，说明随着全国防控措施和救治力量不断加强，医疗救治工作取得积极进展，确诊病例存量正在加速消化。交通运输部表示，部门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亦都全力保障人民的粮食供应。9条主要公路通道最近10日累积运输了3,000多吨大米。商务部就指，全国80%以上的农产品市场已经恢复经营。警方拘捕3人，怀疑同新界发生多宗便利店劫案有关。警方说，今个月3日至上个星期三期间，新界区包括屯门、上水、葵涌、元朗、天水围、荃湾等发生8宗便利店劫案，共损失大约54,000元现金和17包香烟。警方说，劫匪主要针对24小时营运的便利店，在清晨行劫，相信他们有不同的分工，初期平均3至4日犯案一次，后来曾经一晚行劫2次。警方昨日凌晨突击搜查多个地址，拘捕3个年龄介乎17至19岁，他们报称无业的人士，包括一个主脑，当中有人有黑社会背景正被扣查，警方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日日间干燥，气温介乎17至22度，吹和缓的偏东风，晚间风势逐渐增强，展望随后的2-3日渐转潮湿，日间温暖。而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是64%，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莹首先讲翻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马会大楼。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交通暂时畅顺。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咧而家有车龙噶，龙尾排到去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现时深水湾泳滩和浅水湾泳滩一带都是车多繁忙的，市民请你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 喺九龙区方面咧，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仍然有车龙，龙尾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亦都车多，龙尾康庄道桥底。喺新界区方面咧，现时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跟住油站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康湖居。咁另外咧，后少少近住南边围回旋处一段亦都系车多繁忙噶，龙尾排到去彩堤。反方向普通道出九龙近住市中心一段嘅车龙排到去木棉山路。咁另外啦，大埔丁角路去新娘潭路方向，近住大美督路一段车多，龙尾排到接近映月湾。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三号干线落斜葵芳。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嘅隔气弯管内有足够嘅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仲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同维修。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嗱，如果係鞋咧，我哋知道就著過出街，鞋梗係污糟噶啦，鞋底污糟嘅，咁鞋面都係污糟嘅。 香港大學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柏良醫生， 最緊要咧就係、是、如果譬如我哋著鞋嘅時候咧，如果係雙手有摸過對鞋，就鞋面鞋底咧，就之後咧要清潔翻雙手，最好就洗手啦。冇地方洗手咧，就可以用少少火酒搓手液咧，就清潔雙手都可以。鞋之外咧，其實喺屋企咧有一啲經常我哋手會摸嘅物件，譬如咧就門釘，就內地都公布咧就有病毒嗰個基因啦。咁另外其次咧就廚房啦、砧板啊或者開飯嘅台面呢啲咧，就最好每日咧就用濕布或者少少洗潔精咧就去抹乾淨佢。呢啲抹乾淨佢已經係足夠噶啦，唔係一定要呢啲物件咧就用漂白水嘅。你就算門釘咧，譬如你用洗潔精啊，或者番鹼水咧，就每日抹一抹佢清潔咧，都已經係足夠防到病毒噶啦。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尋上司認真做， 逢星期六下晝四點到六點，香港電台第二台，的神、施培、阿樂、莫莉， 尋上司。认真做。 我翻翻嚟啊，寻上司认真做啊。 系，咁咧就问大家个问题 咩啊？ 你哋怕唔怕借部电话俾人嘅？其实， 都怕噶。我惊啲人借咗我电话之后跑走咯。 系咯，睇下你，即系你打个电话，我冇乜所谓嘅。 都系望住噶。如果有人话啊，可唔可以借个电话俾我？打个电话。 咁梗系望住啦。喂，如果你乱咁 send 啲 message 俾人，咁点啊？ 嗱，唔系嗱，就唔系讲到咁远嘅，系大家怕唔怕借个电话俾个朋友？即系譬如，我借俾你讲两句啊。譬如，你会用我的电话嚟倾一倾偈咁样，系朋友嚟嘅啫，一定唔会偷咗你个电话嘅。 咁如果佢真系电话冇电或者唔记得打电话嘅，咁冇所谓嘅。 系啊， 我自己 朋友嘛。 系咯，的神咧。 冇所謂嘅，如果你真係咁樣，我就睇你用法咯。喂，如果你話喂，我想借嚟俾我聽日還俾你嘅，咁梗係唔得啦。咁但係你話喂，我有個電話想打咁，即係可能阿莫莉話喂，我冇帶電話或者打俾阿斌仔咁樣，冇乜所謂啫。 係，咁其實電話真係冇乜所謂嘅，如果借俾 friend 嚇。咁但係其實我自己有個現象，我好驚，我反而咧電話我係最怕借俾女仔。 點解？ 知唔知點解？因為咧 啲粉 係啊，冇錯。我成日咧借完个电话俾女仔倾完之后咧，成个 mon 都系粉。 咁系咁啱，你嗰个 friend 查得厚少少啫。 咁又唔一定，咁又唔一定。即系嗱，你用我做嘢咁样，可能我间唔时嗰啲 job 会有人化妆咁样，我可能我都话薄薄地一少少得噶啦，遮一下啫。但听电话嗰刹那咧，就系、是、中粉噶啦。 你都系会黐住晒啲粉。 会，一定会，少少都一定有。 咁可能同水质。 所以通常咧，我借完電話之後，我會抹咗自己嘅身或者攞紙巾抹完之後先俾翻人。 係啊， 係啊，我會有感覺。 係啊，所以我都好少借俾人喎。 我亦都好少问，我亦都好少问人借电话，就算问我都攞叫佢开 speaker， 系咯，系咯，或者揿咯， 录铃揿咯， 或者揿咯，真系。 系我自己有个亲戚咧，佢有洁癖嘅，即系佢都教我，佢话如果你真系要用人哋个电话嘅时候咧，咁咧就攞开少少嚟听，即系唔好真系掂落块面度咯，咁样吓。即系例如喺呢啲时间啦吓，大家都好注重清洁卫生啦。咁原来咧，咁网上边又系睇到少少资料，就系话咧，原来咧。一個平滑的表面啊，係最有利於啲細菌咧喺上邊去迂腐咗喺上邊。 哦， 咁樣就話啦，其實原來手機咧係好污糟嘅。 唉，手機不嬲都話污糟噶啦。 係啊， 成日都話佢污糟個馬桶噶啦。 係啊，以前有一排好興啊嘛，啲人話成日做個 challenge 就係揾條脷去解鎖啊嘛，係極污糟嘅喎。 呢個真係頂唔順。 同埋之前都有講過嘅喺節目度有問就係話如果攞一塊白麵包咁，大家都知道就麵包好容易惹菌。会发毛噶嘛？咁如果冇洗手，又或者有洗手，又用消毒药水洗嗰只手，有一块面包就将佢摆落去 keyboard 啊、电话呢啲嘅地方，咁边一块面包系发毛劲啲？咁呢一个亦都网上。呢排即係都好流傳，大家都睇到係幾咁過分噶嘛？ 哦，咁嘅 ，OK， 好嗱，今日同大家講下呢個手機嘅， 我好心解釋俾佢聽。 哦，咁嘅， 哦，咁嘅，我多謝曬你咯， 唔得咯，得咯， 哦，學到嘢，知道係 冇乜嘢，走先啦，爭呢句啦佢。 系啦，咁不如今日咁啦，好诚意地同大家讲下啦，即系个小 topic 就系咧点样去保护部手机个清洁啊。 好，睇下你有几个诚意先。 多谢嗱，其实咧嗱有啲 do and don't 嘅嘢啦吓，先讲 don't 啦吓，我哋即系唔好做啦就系、是、啦。第一样咧就系好多人咧都系会好习惯，我自己都系，唔知点解食饭嗰阵时咧，我揿完部手机咧就好中意咧将部手机摆台面。 嗯， 系啦，原来呢个情况就系你大家要谂下就系我哋台面上边咧，其实我哋平时对住佢讲嘢啊，或者系攞食物啲布抹，其实咧台面唔系一件乾淨嘅物件嚟噶，可以喺出面。 我諗係近呢，即係由呢個菌越嚟越勁開始啦，即係呢個肺炎事件開始啦。我係比較關注呢樣嘢嘅。以前我都會隨手擺台面啊，隨手擺櫃面啊。 嗯， 但係而家咧，我真係唔敢擺台面啊。 係啊， 咁擺邊啊？ 即係連翻嚟做擺電台， 掛喺心口。 開始攞翻咧，中學年代嗰啲電話繩啊。喺心口嗰啲电话绳咧，好 old school 嗰啲啊，咁啊即系我未去到咁夸张，未去到咁夸张啦。但系我连直播室咧啲台咧，我都唔敢摆噶，即系个电话用完我以前就咁摆面嘅啫嘛，但系而家真系唔敢咯，惊咯。 嗯，系 都系噶，同埋咧你去厕所啦，咁有时男仔咧都好啲嘅，男仔企喺度噶嘛，咁女士通常入厕格嘅，咁我电话摆喺边咧，摆喺裤袋又惊跌落去，咁点算咧？ 就攞住啊！ 攞住啊！因為又攞住咯，有時候我會晾喺側邊嘅。 唔係咁，就算男仔去廁所，你去大啦，你要坐喺度啦。咁男仔個褲袋都係擺，即係電話都擺褲袋嘅。 哦，咁都係，咁但係女士就一定係100%。 你哋要勾手袋，不過你哋勾手袋而家都好尷尬，即係你勾喺嗰啲牆啊、門後面啊，其實都係污糟。 係㗎，講開又講，我真係試過跌咗個電話落廁所，就係、是、因為擺咗個褲袋嗰度，所以大家要小心。 OK， 嗱咁翻去 do and don't 呢一度咧，就係 refer 翻頭先大家所講嘅嘢，係啦。嗱，首先嗱， 吸翻俾你，吸翻俾你， 就係啦。 難得佢好有誠意， 誠意嚟嘅，真係係啦。嗱，首先就唔好放喺個台面上邊啦。其實即係大家好多時食飯嗰陣時，就係會放喺個台面上面。另一樣就係同食飯好有關係，就係唔好邊食飯去邊玩手機啊。因為其實我哋食飯嗰陣時隻手咧，你會黏附到好多油噶嘛。你個電話上面有油份咧，其實佢黏附細菌嘅機會又會大咗啦，係咪 ？OK， 跟住又 refer 翻頭先阿思培啦，即係嗱，你好多時會去廁所揸住個電話啦。其實我哋之前嗰幾集已經講過，廁所係好污糟，尤其是你一沖水嗰陣時咧，就會有好多細菌喺上邊噶嘛，空氣嗰度噶嘛，所以就提醒大家就係唔好去帶呢個電話入去個廁所裏邊啊，咁樣嘅。 咁點算啊？但係我要去廁所，但係我個電話擺喺出邊又驚俾人偷喎。 摺喺褲袋唔好攞出嚟啦，或者點都好啦，攞膠袋入去。總之嗱，最好唔好就唔好帶落個廁所度啦，係啦。咁咧其實嗱，大家都好知道噶啦，就係咧其實我哋咧亦可以多啲去注意個手機個清潔啊，就係大家可以咧就多啲攞呢一個消毒嘅濕紙巾去抹個電話個殼啦，係啦。咁呢一樣嘢係好嘅，但記住就係要75度嘅消毒濕紙巾啦去抹佢。咁抹完之後咧，大家唔好忘記一個步驟，就係咧記得去過翻清水啊，因為咧有時我哋走。酒精咧係會影響到我哋個電話嗰個 screen 噶嘛，係咪？ 哎呀，我真係冇噶，我抹完之後等佢乾，等佢揮發嘅啫。 哦， 不過因為我有嗰啲叫咩啊 ，mon 貼嘅，咁得唔得咧？ mon 贴 都会有影响， 咁啊影响你个 mon 贴咯，但你个 mon 贴影响咗之后可以换咁解。 哦，多谢晒，好有诚意嘅。 系啦，好啦，咁最后一样讲讲咧，就系咧，记住我哋咧去抹个电话嘅时候咧，有时我哋点讲咧，去过水嘅时候咧，嗰块布记住咧就要攞翻绒布。其实如果你平时就咁抹咧，唔知咩布咧会刮花个 mon， 因为 哦 系啦，呢个小知识啦，希望大家都注意一下手机嘅卫生啦。 请捉紧我，逛过湾仔，再到教堂，转季木白鸽，海已变了一条河。不过你留在海旁，说总胜伟大过。开关，冷气与灯光，皱纹和白发，风已刮到太稀薄。不过你留在海旁，才染发灿烂过。哦，怎么一生都即将花光？回头连衣裳都着错，偏偏识过马路就到海角。你若遗忘叫我知，我有事海默默。不过你留在海旁，说风景里是我。 上司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午四点到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神、施培、阿乐、莫莉， 陈上司认真做。 头先咧，阿乐咧就讲咗俾我哋听，有啲乜嘢应该做，有啲咩唔应该做啦。原来咧电话咧有几多菌，唔好摆去边度咁样啦。但系大家有冇发现啫？足以证明其实手提电话咧，其实喺我哋嘅生命中真系好重要。你谂下，连我哋去厕所便便咁宝贵咁少嘅时间，我哋都坚持要拎部电话入去，就算摆落个裤袋度，我唔用啊。我都要帶埋入廁所，你諗下幾咁重要啊？ 係噶，如果唔見咗個電話，你覺得好似周身唔聚財咁樣噶。尤其是咧，有啲人係誇張到入廁所啦，可能只係去個細嘅，都會碌手機。 係噶，等 lift 啊更甚啦，等 lift 你撳完個 lift 掣，嗰頭又篤翻個電話，你再入去撳個 lift 掣。 你再篤翻个电话，所以几污糟咧。 所以我成日都话咧，我自己肯定嘅就系我有呢个手机恐惧、手提电话恐惧症、嗯、因为我一离开咗一阵咧，就算明明冇人揾我咧， 心挂挂。 我要按着佢睇下有冇人揾我，按、嗯、着佢睇下有冇人弹啲新闻出嚟，即系啊有啲咩 update 咧咁样。即係我會係一個咁樣嘅手機恐懼症嘅人。 哎呀，呢、這個通常 可以㗎， 呢、這個通常 可以冇㗎。 係我戀愛嘅時候先會咁㗎。 我唔係㗎，因為咁多年都係咁㗎。 因為我拍拖啦，即係我冇拍拖咧，其實我的電話係周圍掉嘅。即係我從來唔理嘅，冇人揾我啦，我做乜傷心咁出嚟睇冇人揾我啫？咁但係咧，當我拍咗拖嘅時候，曖昧啦，唔好講拍拖啦，曖昧嘅時候咧，我係個電話成日都自己以為真啊，只腳哎真啊電話，跟住就拎出嚟睇啦，冇啊， 以為自己好重要，其實冇 人，其實冇人想揾你， 冇揾 佢，係啊， 我唔嗱。唔知啊，即系可能的神就因为爱情啦、恋爱啦，我唔知啊，即系我会好惊人揾咗我，跟住之后我迟咗成九个字或者一个钟头唔记得复人哋，跟住中间发生啲咩事咧咁样，即系我会惊嘅。同埋而家尤其是有好多啊时事啊、疫情啊好多嘢啦，我好想知道最新嘅消息啊、最新嘅资讯啊咁样嘅。咁、嗯、但系咧，即系科技呢样嘢，可能就系因为越嚟越进步，令到我哋人咧就越嚟越紧张啊嗰啲啦。但系原来唔经唔觉。我哋紧张咗十年咁耐噶啦， 哎呀咁耐嘅， 系啊，点解会咁讲咧？ 点解啊？ 就因为咧，原来其实之前咧都有嘅，就系成日都讲今年就二零二零年啦。 系啊， 咁跟住之后咧， 上年系二零一九年， 系啦、啊。咁十年前即系几时啊？ 二零一零年， 系咯、 啊。哇，你嘅答案好有诚意啊，答中啦。咁呢十年里面咧，其实原来科技嘅进展都已经系好发达嘅。咁以下落嚟咧，有啲嘢咧系十年前。已經擁有嘅，或者呢十年裏面係生產出嚟嘅，咁跟住之後，我俾你哋估十年前已經有嘅係啲乜嘢？慢慢數翻落嚟。 十年前已經有的。 你唔好扮曬嘢啊！我頭先見到阿樂喺度偷睇咗我個 電話，睇唔到太細粒。 偷睇咗。 十年前咪就係嗰啲綠色嗰個 app 係嘛？即係 W 字頭通訊個 app 啊。你係講 app 啊？好多係其中一 關於電子產品嘅嘢。 電子即係唔一定係電話嘅電子產品。 係啦，阿樂一定估得中嘅。因为阿乐头先真系偷睇咗，佢而家扮冇睇到。 我真系睇 喂，咁阿乐你 讲啦。就等于生日嘅时候自己叫我哋讲，跟住又话自己唔小心讲，系、 啊、 哎呀，我轻轻带过咗一次啫，嗰啲、 啊。我真系睇唔到， 不如直接讲。 我系有望眼望部手机嘅，但系我睇唔到里边嘅内容。 你讲啦， 真系睇唔到， 睇唔到都估过不如。 科技嘅产品啊， 电子手表。 唔係喎，咁電子手錶又真喎，呢、這個電子手錶又真喎。 電子手錶係幾時嘅咧？就係、是、呢個五年前開始有。 咁咪啲平板電腦咯。 呢、這個電話嗰個嘅手錶就喺一五年嘅四月嘅時候有嘅。 平板電腦咯， 係、啊、平板電腦啦。 平板電腦，誒係啦。说话咗阿乐知嘅咧， 但系头先系我讲嘅， 就系、是、呢个 I 乜嘢， 但系我讲嘅， 系咩？ 系啊， 你聪明啊嘛，系啊，唔好意思啊，你哋两个太似，sorry。原来咧呢个一零年嘅时候，二零一年四月嘅时候就出咗第一款嘅平板电脑，咁当时咧就系四月三号嘅时候推出嘅，咁咧完全取代咗咧我哋平时嗰阵时拎住嗰个好大个嘅大牛龟 notebook， 但我想讲咧，屋企都依然有一部大牛龟嘅 notebook。 好厚噶，屋企嗰个 重嘅系啦，成日都讲俾的神啊，俾子龙系啊，坤我买嘅咩啊，讲俾听啊，话唔知一包公仔面咁重嘛，点成箱咁重？ 咁但系嗰个年代呢个电脑对于电台人都好紧要嘅， 系唔系有意思？即系本来有啲轻巧啲嘅，佢叫咗我买嗰、那个系啦，跟住之后点知原来一翻到嚟之后系重系重一箱唔系一包， 哥不嬲都系咁噶啦， 好可爱 系啊！ 谂起一样嘢 ，Bluebay。蓝光碟啊，即系嗰阵时 DVD 仲系尾声嚟噶嘛，跟住 DVD 嘅尾声之后就占咗蓝光碟，系啱啱出 4K 嗰阵时。 我估呢一个佢嘅 list 应该冇， 冇、 网上交易。 但系呢个系应该都系啱嘅， 系、 我估蓝光美白牙齿都系其中一个呢十年入边啦。 呢个一定系呢十年。 系咯，呢十年入边即系好帮到好多人都需要噶嘛。 或者系 touch screen 嘅电话有啦啩。 呢、這個 唔止十年啦， 唔止 噶 啦， 過 咗啦， 過咗啦， 激光矯視， 喂、啊， 但電子產品 激光矯視好耐，過咗十年啦， 電子產品嚟噶嘛。 咩啊？激光矯视、啊，唔系激光矫富、啊。 激光矫视即系近呢几年先至开始，系啊，先好普及 人哋用 啫嘛。 唔系、啊， 有十年 噶啦。 我十九岁嗰年做嘅激光矫视，我系 系咩？ 系啦，咁我而家已经三十嘟。系啦， 我先生日啦， 系啦， 生日 系啦，即 系 十几噶啦。 咁 OK， 咁仲有咩咧？ 好啦，十年前仲有咩咧？我哋而家都经常性玩嘅一个社交平台， Instagram 字头 ，OK， 唔系 F 咩 ？Instagram。 哦 ，F 再早啲 嘅，系 F 系再早，早过 Instagram 好多倍嘅。 下个 咁好啦，呢个就系 Instagram， 跟住另外啦，过多一年，即系2011年就到 Snapchat 啦。 哦， 跟住13年嘅时候就出现咗 Telegram 啦。 哦 ，OK，W 嗰个咧，我教你玩 Pillow 屏嗰个咧， 十几年啦，又 系咁耐啦咩？哦，我哋识咗咁耐啦。 Facebook 之后啦，应该。跟住之后咧，13年嘅时候就出 PS4 啦，跟住14年嘅时候就出一个叫做亚马逊嘅叫咩 Echo 啊，就是一个好似睇咗佢喇叭咁样嘅，但系咧嗰个小如喇叭嘅物体咧，其实就可以通过语音助手而进行唔少嘅指令嘅，例如叫佢播歌啊，check 一啲嘢，叫外卖啊， 即系女神啊， 系啦，一啲嘅智能嘅家居智能嘅助理。好，快速讲埋啦，15年头先讲咗啦，就系呢个苹果嘅呢个。表咁样啦，咁跟住之后呢好啦，16年啦就到嗰个嘅耳机啦。 啊，蓝牙耳机。 係啦，跟住之后呢到呢个16年同年就有嗰个嘅双打个细嗰个嘅 S 字头嗰个啦。 都系啲平板游戏咁样啦。 係啦係啦係啦。 哎呀，我諗到一个啊，无线插电有冇啊？ 无线插啊，係啦，都系呢几年嘅事。跟住19年嘅时候就到呢个嘅电话嗰个嘅三个镜头嗰个推出啦。 而家好多嗰啲咩 4D 啊 3D 嘅游戏啊，戴眼罩就咁玩嗰啲 VR 啦，都系其中一个啦。咁啊，真系变得好快。 好多嘢啊！呢十年，而家啲科技咧，開始我哋慢慢咧見唔到一啲係好革命性嘅嘢，因為以前譬如你乜都冇嘅時候，你一出一樣咧係好隆重噶嘛件事，但係而家太勁啦，我覺得。 係啊，可能下年我就唔會兜面見你噶啦，我哋做節目可能係隔空 嘅， 喺屋企做。呢個 5G 嘅科技。 係啦，可能唔勁啊。 拥有过满足感，放手出于意料，欢送你用微笑，以搞笑伎俩，创伤缓和了不少，但求黑色幽默融掉困扰。正缩小，结束不失美妙，笑破了以人笑，遗憾已喜剧治疗，回忆那欢笑，总算陪伴我愉快都不少，感激给予我惊喜，当初所有笑声都是你，剧到最终烂了尾，庆幸也有过小趣味，双方都已成熟别皱眉，喜剧里不理是和非，一笑别离急笑死，哭够了笑都好，借最佳的笑像开脱你是涵养，甜蜜过总是善良，能跟你遇上恋爱沉淀了，何会先欣赏，感激给予我惊喜，初所有笑声都是你，剧到最终难了尾，庆幸也有过小趣味，双方都已成熟别皱眉，喜剧里不理是和非，一笑别离变欢喜。今天多了个知己，轻轻一笑和睦地撤离，尚有笑声没有你，记住细节里的细腻，双方都已成熟别皱眉，喜剧也许还是慈悲，一笑别离喜与悲。 估计第三班包机接载的人数不多，希望尽量接载所有获准离开日本而又想回港的香港人。他提到日本会安排邮轮上的紧密接触者到陆上检疫，包括香港居民，入境处人员会留在当地提供可行的协助。天气方面，华东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会在晚间抵达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是天晴，明日间干燥，气温介乎17至22度，吹和缓的偏东风，晚间风势逐渐增强，展望随后的两三日渐转潮湿，日间温暖。现在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是 63%，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呢，首先讲翻呢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咧，而家暂时交通畅顺。跟住睇翻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排到过去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咧，亦都系挤塞噶，龙尾而家排到过去佛光街桥底。在新界区方面，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住翠塘路一段仍然都是挤塞，龙尾排到过去康湖居。咁另外近住南边围汇旋处一段嘅车龙排到去窝尾。反方向出九龙近住市中心一段咧，亦都有车龙噶，龙尾排到过去大望仔路汇旋处。大埔丁角路去新娘潭路近住大美督路一段亦都车多繁忙。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三号干线落斜葵坊。驾驶人士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嘅6:23，听朝嘅日出时间系朝早嘅6:50。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过马路嘅时候应该多啲留意附近嘅长者同埋有需要人士，帮下佢哋安全慢过马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今个星期二台院线有凭住《叔叔》呢部电影入围最佳男配角嘅卢振业小野，同我哋分享一下佢电影生涯嘅心路历程。 公映嘅电影就系《中英街号》嘅第一部啦，跟住就系《花枝之味》，跟住就系嚟紧嘅《叔叔》，就系尤其是《花枝之味》嗰次嘅经验，其实系有一种好似入咗个精神时光屋嘅训练营咁。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10:00到12:00，香港电台第二台阿欧阿摄迪斯。 财政司司长将于2月26日发表新一年度的政府财政预算案，有关内容会在政府网页 www.budget.gov.hk 同步发放。你可以在当日下午到指定政府办公大楼索取预算案摘要单张，摘要单张亦会在多个公共屋邨商场、指定巴士顾客服务中心和其他指定地点派发。欢迎杀月。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附近的你好吗？ 不该再沉了，不该再埋怨，应该感恩。都市太闷了，心都冇停跳，便妄想做气氛。流行曲分享得了，但彼此内心却听不到。 都市人冷漠，但又寂寞难耐，想识人唯有靠交友软件。Yellow 就将呢个现象写入歌曲当中，分享这么近那么远嘅故事。作曲有 Yellow 嘅 Chris 阿康、易子顺、苏豪，填词朱林，编曲监制 Alan Lau。 上榜五星期，上升两级。今个礼拜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五位 ，Yellow 野佬附近的人。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乜你觉得自己好潮咩？哇！你哋成班港珠咁噶， 因为我哋就系 港珠特工队。 最近呢相信大家都是时时要戴着口罩啦。不过呢有好多生活上面嘅嘢呢都令到我哋啊而家有啲麻烦啦。譬如话戴眼镜啦，又或遮住防止啲菌可以入到眼啦，咁又要遮住个口啦。但你其实呢戴住眼镜係会起雾㗎嘛。 我而家咪起紧雾囉。我都想即係提议一下，即係各位揸车人士要小心。因为呢我自己揸车啦，咁但係呢戴眼镜呢好唔方便。因为我个车入面呢我唔想除口罩。咁啊，因為有時你喺外面再上翻車，其實都好污糟噶嘛。 你唔想掂到佢啦。 係啦，一來啦，就第二嚟就係你揸車嘅時候咧，你會發現咧喺外面咧一路有啲凍風吹住你，熱風咧係平衡嘅，你唔會咁起霧氣。你一上翻車咧，一暖氣一開，你一路噴咧，其實你成個眼鏡都係霧氣。 温差嘛。 係啊，所以變咗咧，有時我上車咁，你近視唔通你除眼鏡咩？咁所以變相咧，我就唯有只能夠將個口罩拉低啲，盡量唔好俾佢個眼鏡擳住啊。如果唔係你就會咧好多瑕氣，好多瑕氣。但係我知道而家網上面係有教學噶嘛，即係教你點樣防止有霧氣嘛。 冇錯啦。 即係如果講開呢樣咧，又打個叉，即係揸車。冬天咧，除咗個眼鏡容易起霧之外咧，我發覺揸車就係，譬如如果你個車裏邊個温度太高，譬如我啱啱開著架車啦，喺個停車場度，或者我個冷氣係校咗少少暖氣，因為我自己好凍，但係咧好快咧就會成塊擋風玻璃都會蒙曬。 嗯， 係啊，呢個都係危險嘅。咁我自己點樣解決呢？就係、是、我見到坊間係有一啲賣咗一啲產品咧，係要嚟噴翻塊玻璃，就解決咗呢一啲霧氣嘅。呢、這個其實緊要，因為佢起霧氣真係可以好快嘅，三十秒咧就成塊鏡乜都睇唔到。呢、這個係危險啊！你個水撥都撥唔翻，同埋係 因為咧我自己試過一個咧好真實。香港冇咁勁嘅，我嗰陣時喺澳洲咧，朝早六點鐘起身即係翻工啦，揸車咁，但係咧開車咧個温差真係好大嘅。日頭咧有太陽咧熱到嘔嘅，夜晚咧凍到負度嘅感覺，但係雖然未去到負啦， 哇好辛苦喎、啊！ 但好似得幾度咁樣，好凍啦。所以我朝早天未光咧，我開車咧係成架車都起曬霧嘅，同埋嗰啲霧氣係走唔到嘅，因為你好想喺車入邊開暖氣。 係 咁變咗咧，嗰陣時我就迫於無奈咧揸，可能我個路程唔長嘅十五分鐘嘅咋，但我十五分鐘都唔能夠開暖氣咧，因為危險咧，我就開曬窗。 係啊係啊係、啊啊，你要令到裏邊同出邊個温度一樣啊嘛。 係啊，所以即係駕車人士喺呢件時期間啦嚇，呢段時間期間咧戴口罩我都知道係辛苦嘅，但係都同一時間小心啲，即係好容易俾啲霧氣影響到你揸車。 嗯，咁啊，盡量睇下有冇啲方法可以減輕呢一樣嘢啦。 嗯， 咁咧第一樣嘢咧就係你可以嘗試下咧，你個口罩咧應該有個鐵線噶嘛。係 啊， 如果咧真係多霧氣戴住眼鏡嘅話咧，日本咧有一個警示廳啦，佢教你有幾招嘅，就係將嗰個鐵線咧向內屈。 嗯， 咁佢就話咧可以防止到啲即係會有改善到嘅情況啦。係啦。或者第二個方法咧，就係可以摺一張紙巾，即係將個紙巾咧平時對接啦，然後摺喺咧大約係嗰啲鐵線下邊偏上方嘅位置，咁、就可以吸濕嘅。咁啊，仲有啦，如果我哋平時咧 ，Dixon， 我記得之前有講過就話，成日戴住口罩咧，耳仔咪好痛嘅。 係啊。 咁而家你有冇啲新嘅方法去處理咧？定係都係咁？ 買翻啲鬆啲橡筋啦。 搽啲 cream 啊。 啊，咁其實都有個方法嘅。咁佢就教咧，你可以揾條橡筋或者揾個萬字夾。咁就將兩條繩綁埋一齊，咁佢咧其實變咗一個好似箍咁樣啦，就唔會勒住你條你個耳仔啦。 係係 係。係啦，咁呢三個方法咧都可以幫助你平時戴口罩嘅時候啦嚇，冇咁辛苦咯。 嗯、 因為咧其實最近我發現，如果你戴得多咧，其實你連皮膚都覺得好似有啲差咗噶嘛。 係啊。 有冇咁嘅情況？ 我有啊，我生咗一粒大暗瘡，係超大粒呢一粒暗瘡，同埋我係佢已經爆過幾次咧，即係爆咗啲窿出嚟啦，跟住又好翻，又再爆過都好唔翻，就係因為戴咗口罩咯，可能太油咯塊面裏面。 係啊，所以我覺得咧，其實摺紙巾係有用嘅。 嗯。 咁當然啦，摺完其實更加焗啦，我自己覺得。係 啊。 咁但係好似塊面冇咁油啊。 都係嘅。 係啊，因為尤其是啦嚇，另一樣嘢戴得太耐咧，唔知點解 feel 到個口氣好似勁咗啊！ 哦，系噶， 因为你闻翻自己，特别容易闻到自己啲口气。 唔系， 是因为你一路戴口罩的时候，其实我们一直都讲在口腔里面有很多细菌，它一路在里面其实变成你的恶臭。你其实一路讲话的时候喷返下去那个口罩，那它就啲菌张返住在那里，你就一路索返自己的味道、 其实都挺辛苦的。 但其实口罩呢最初的时候是防口气，是防止口气供出去被人闻到。 系，咁所以自己笠住佢。 系啦，自己闻啦，自己欣赏啊，唔同人分。 系，咁其实咧，除咗呢一样嘢之外咧，跟住落嚟咧，有一样嘢就系我哋平时出去啦，咪会勤洗手嘅。 系啊。 咁但系咧，未必每一个洗手间咧都有一啲嘅洗手液啦 ，feel 得切啦，或者甚至你可能去郊外啦， 啊、 有一啲洗手力、 啊、 你唔想揿噶嘛，因为你唔知道上一次 feel 系几时啦，同埋究竟里面有冇噶嘛。 系。 咁所以咧，原来而家一个新嘅方法就教你啦，啊，不如自己整啦，番碱。咁究竟点整咧？转头翻嚟位置啊！ 你觉得自己好潮咩？哇！你哋成班港珠咁噶， 因为我哋就系 港珠特工队。 头先讲到啦，就系要整番碱纸， 好开心啊！听到你呢个 topic， 点解？ 因 为 咧唤醒咗我好多嘅儿时回忆啊！我唔知嗱，大家咧细个 有整过番碱纸嘅咩？ 冇整过， 有得卖嘅。我记得我小学嗰阵时咧， 番碱纸而家都有得卖啊！咁系咪嗰啲番碱纸啊？ 即系你 好似湿纸巾咁咯， 系啦，佢好似面油纸咁样嘅，好薄嘅。 我好似冇经历过呢个咁样。 其实我觉得系近呢几年咯，真系细个咩？ 唔系，因为咧，我记得我细个有一段时间咧， 唔系 T 字头都有出过嘅咩 ？T 字头品牌纸巾品牌。 嚇！ 知啦， 但本身係張紙，然後濕水咧就會起泡。 喂，咁我冇經歷過，我冇經歷過，細個冇經歷過。 我就發現係近年嘅事咯。 我係 N 年前經歷過咯。 阿公子落用嘅嘢果然唔同啲。 咁啊係，我哋唔明嘅。 即係開始用啦。 因為我記得小學嗰陣時咧，大概三四年班啦，係某一位、某一兩個女同學咧，就帶嗰啲番簡紙翻嚟嘅。咁佢哋其實佢個 feature 咧，唔係用嚟洗手嘅，係用嚟玩同埋炫耀嘅嗰陣時。咁跟住咧就搞到我間學校咧。就个个同学都想要，因为觉得好新奇，因为太小个嘛，嗰阵时我哋八十后又唔系话好先进啦，竟然一张番碱可以变咗纸咁样，跟住我哋啲同学就 爭相去買啦，買完之後就翻學校炫耀，誒、欸、我都有翻間紙啊，你睇下咁樣咯，係啦，呢樣就引起我好多兒時回憶嘅，真係啊， 冇啊，細個嘅時候唔識用呢啲嘢，同埋咧嗰陣時得五毫紙一日咯，即係冇五毫紙咁少嘅嚇、 啊， 有五蚊一日嘅，咁樣一粒糖大約五毫紙啦，咁我好多嘢食要買噶嘛，邊度有錢買翻間紙啊？係啊，咁所以我覺得而家呢個自己整嘅方法都幾好啊嚇。其實咧，原來而家坊間咧有一啲就係崇尚自然嘅家長啦。除咗翻緊紙咧，佢哋連濕紙巾都可以自己整嘅。不過咧，今日主要咧就係講翻緊紙點整咧。好簡單，其實咧睇到有兩個方法嘅。第一個方法咧就係、你可以用翻簡。或者其實你用簡易都得嘅，咁呢一樣嘢咧，你甚至係可以去旅行嘅時候咧都有用。遲啲先講，啊稍後講下講個方法先。咁你首先咧準備咗一啲廚房紙啦，咁或者啲牛油紙啦，或者一啲嗰啲吸油紙啦， 我 唔係面油紙，我覺得廚房嗰啲吸油紙喎、 我見你而家嗰啲廚房紙係好細張，即係攞一張大嗰啲廚房紙再 cut 開佢若干份咁樣，係咪啊？ 係啦，首先咧，其實成張嘅廚房紙都好大張噶嘛，咁首先你就可以咧揾個盤啦，跟住咧就攤平嗰張紙，然後咧就可以阿樂教我嘅頭先，因為我哋之前都一齊做過，研究過一個好嘅方法啦嚇。 係係 咁咧，本身咧我就係將啲番梘加咗水啦，咁然後就浸落嗰張紙嗰度。咁咧，跟住我就發現啊，啲泡其實好似唔夠多喎。咁咧，公子樂就教我咧，成嚿番梘搽上去。 唔係我教你嘅，我只係同你研究一下啫，係啦。 唔好緊張，我讚你啫。係啦，咁跟住咧，或者另一個方法就係你可以倒定啲簡液。咁啊，簡液咧就就咁搽上去嗰張紙上邊，然後就晾乾佢啦。咁晾乾咗之後咧，就將佢剪成細細塊。跟住就可以帶出街用啦。咁啊，其實當你其實我今日就帶咗個衣架啦。跟住衣架咧就上面咧又有好多個衣夾啦，一次我攞嚟晾嗰啲。 呢個衣架係咪你之前做嗰個 嚟啊？係啊，DIY 衣架不知幾有用呢、這個。 我見你都已經用到佢霉霉爛爛咁咯，呢個衣架。 你嗰個一夾啲衫就會全部自動係跌曬落嚟嗰個衣架啊嘛，仲擘大個夾嗰個啊嘛。 有興趣 聽香味嘅點解嚟嘅呢個？ 有啊，你聞清楚，我落咗香水啊。 係， 唔係 好。隔住咗個口罩，你不如試下喺第二個位聞聞。 咁、你咁熟地味嘅咩？ 唔係啊嘛，薰衣唔係呢個茉莉花香水嚟嘅。 戴口罩你都聞到噶嘛？如果真係好香， 聞到啊！嗱，我哋全個聞下。 嗱，開門見山，即係咧，其實呢樣我都試過做嘅番梘紙呢一個實驗係，其實就係剪。難即係剪到啲廚房紙一份一份，再染啲簡易，再晾乾佢啊嘛，係咪？ 嗱，我講句公道説話係有嘅，但係好少咯，係有嘅。佢加咗好少，而嗰個茉莉花係少到咧，即係孤寒嘅人先會咁樣做嘅咧。 嗱，我上次做咧，我就係用濃縮嘅簡液啊，即係我完全唔開稀啲簡液啊，就咁攞嗰張廚房紙去染嗰啲簡液，跟住就晾乾佢。 即 係 好似 你 去染炸粉咁。 系啦，因為我想佢出嚟個泡沫濃縮啲啊嘛，我需要 飲蛋 開稀嗰啲簡液咯，係啦，你係咪咁樣咧，阿思培？ 其實我之前試過有一次咧，就係開咗水嘅，咁但係覺得唔夠勁啲泡，咁我就建議咧可以攞個簡啦，跟住之後濕少水啦，成嚿簡喺個紙上面碌，咁咧 刨蘿蔔咁樣， 刨蘿蔔， 即係佢係蘿蔔喺張紙上邊磨咁樣， 都可以咁講嘅，咁咧跟住就濕滴滴噶嘛， 好唔認同嘅贊成啊， 個語氣 刨蘿蔔，你有啲絲走出嚟噶嘛，但係你個番梘唔會有啲絲走出嚟， 但為咗唔想蹉跎大家嘅歲月，是但啦，你話係啊。 系啊，总之系咁啦，搽喺个纸上面搽啦，咁跟住即系湿滴滴啦，你就要晾干佢，晾干咗之后咧，其实你剪翻做细份带出街，你每次要洗嘅时候咧，就加水，其实佢就起泡噶啦，系啦，咁啊两种方法啦。除此之外，点解话旅行都有用呢？其实你除咗整番梘之外啦，你可以整洗头水啦。护发素啦，呢啲你去旅行嘅时候，平时咪带一樽樽嘅，你整做一张张纸咧，咁你咪唔使带啲硬框框嘅樽咯。 但系咪就算一张咁嘅纸，我洗头嘅话要湿几多张先起泡咧？ 睇你头 可以整到落个头度咧， 咁就睇你 过分得滞咧， 睇你想起几多泡咯。 但系你几多张纸都应该好难整湿你个头去起泡去洗啊啩？ 嗱，其实本身张厨房纸就好大嘅，咁如果系咁，阿莫都有道理嘅，咁我哋就唔好剪开成张 书。咁樣牛津字典咁樣咧， 係咯，唔係我 先洗咗兩次頭啊！最後 我覺得要你諗翻個原理，係你整細細張，話好多好多張又慳紙咁樣啦。但係另一個問題係，你平時用濕紙巾你用過啦，佢都好細張噶嘛，但其實好多層噶嘛。 好多 你掹濕紙巾一打開，其實係好大張噶嘛。 係啊， 咁你嗰張咁嘅細細張，其實等於你一張濕紙巾咁嘅size。但係人哋濕紙巾係可以放大 嘅，呢個真係方便嘅。但係洗頭就 佢自己發明沖涼噶啦，可以。 我諗住 佢頭先講咗咯，咪沖涼， 沖埋涼啊， 沖涼洗頭咯。咁你唔剪開佢咯，咁大張咯。我下次試下， 唔係呢個時勢慳啲使嘅啦，要 係啊！ 你啲紙都好難買噶，冇咁大張啊！ 咁啊 係。之前其實我做呢個實驗咧，其實我覺得有個改良嘅地方係可以咧，就係、是、你將成張紙巾咧，即係你剪細咗佢之後啦，你就染有幾多染幾多染到個超濃嘅簡液啊！你完全唔好加水開起佢，跟住就咁晾乾佢咧，咁佢出嚟個效果咧就會濃啲嘅啲泡，咁就可以做到嗰個效果，就係話唔需要咁多張紙先洗到個頭啊，或者沖到個涼咁樣咯。 嗯，咁我觉得呢个方法都 好惨， 系更加好嘅。咁大家可以试下啦。咁稍后咧，亦都可以影翻张相俾大家啦。唔使拍片啦，呢啲好简单嘅嘢嚟嘅啫。咁但系最紧要啦吓，即系我觉得而家勤洗手系真嘅，即系就算你有冇嗰啲消毒搓手液好啦，因为有啲人可能冇咁容易买到噶。 不过真系嘅，即系有时咧，你唔好以为哇，你洗手系个好简单嘅嘢啦，系咪先？即系简单到你系其实冇所谓啦，唔做都得啦。有时咧，我唔知道你有冇经历过一个情景啊，就系、是、你屋企系去完街摸完一啲嘢，你翻屋企洗手咯，哇，啲都系黑色嘅， 好惊喎！ 系啊，即系你明明望手冇嘢噶，你一捽咧。跟住你隻手就已經係黑曬嘅啦。咁我有一次咧經歷咗翻屋企，我就諗咗好耐，點解我手黑掹掹嘅？原來係我唔記得咗，我喺個車度整完個胎，摸到佢啲黑色嗰啲污糟嘢。我再揸翻上個胎盤，跟住到我經歷咗一日之後，我翻上車再揸翻個胎盤咧，其實我胎盤佢係黑掹掹嘅。 哎呀，整污 原來我已經係沾咗黑色嘅嘢喺個胎盤，我再掂翻咧，其實係污糟。所以我就話哇，其實原來咧好細微嘅嘢，你平時個胎盤黑色噶嘛。你唔好睇盤係白色噶嘛，除非你包個白色膠都得。咁但係佢睇盤都好鬼污糟。 係噶，同埋咧，而家真係你翻到屋企咧，做任何嘢都洗一手先。去廁所之前咧，都洗一手先去廁所。 係、哎、啊，我而家都係啊。 係啦，因為污糟噶嘛，即係會掂到自己嘅皮膚噶嘛。 係啊。 咁另外咧，啲人話洗手你都唔好洗咁快啊。以前咧真係未有呢一個菌嘅時候啦。三十秒啦，或者有人方便啲嘅话唱两次 Happy Birthday。咁我细佬真系喺屋企咁做啊！我啲 friend 逼我一定要唱 Happy Birthday 两次啊！ 有冇试过唱两次？系咪真系三十秒？ 唔知喎， 好似系廿九秒 嘛，要再翻紧。 系咁啊，系几多啊？ 咩啊？ 咁睇你自己定咯，拍拍自己咯嘛。 咁都好过你唔唱嘅。咁所以翻到屋企就咁 Happy Birthday to you， 你系咁见到喺度唱咯。谂啲方法啦吓。 如果夜晚你咁样做，你话声俾我知啊，我夜晚唔会嚟拜访你。 差点很美好，好得身边痴情男女也羡慕。熬夜扮病为你恶补，功课也做多，为了可陪同急诊祈求，让我突然感冒。要对你说，我们也许心宵讲到清楚。不伤痛心灵还会进一步，但做树洞面对你讲他过去暴躁，如没有感情何必哭圆还尽诉。回想听到你说初恋那种嫉妒，便已担心你承受不起我的爱，如何知不可失去你，宁愿得不到到绝路，也许走得太早，像尊严摆得太高。罪过这感情没有亲口讲过，从来都假设怎么去对我远距，会逼你极无助。称呼你也是否觉得遗憾过，恨我火化又恨为别人都笑错。罪过很可能未必不喜欢我，从来都不够给起起过的骨气，太早似大人变怯懦。如 不将这废纸捅破，才有更好结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一个96岁女子初步对新型肺炎呈阳性反应，她今个月13号咳嗽和发烧，之后未曾出外，今日早上觉得气促和不适，到东区医院检验之后初步呈阳性。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表示，这个个案和第65个患者同样到过北角书局街美伦大厦的福慧精舍佛堂，和儿子、媳妇、孙女同住天后庙道飞龙台。他没有外游记录，本身有心脏长期病患。张竹君呼吁上个月25号至今日到过佛堂的人士联络卫生防护中心。医管局表示，公立医院过去24小时呈报19宗怀疑个案，有98人仍然接受隔离治疗。确诊的69宗个案中，6人严重，10人已经出院，1人等待今日黄昏出院，其余情况稳定，在10间医院留医。总行政经理刘家宪透露，会同药厂研究引入瑞德西韦进行本地临床测试的可能性。現時藥物仍在研發階段，未有在任何國家註冊，並在武漢進行臨床測試。本港仍然維持支援治療和3種藥物，包括干擾素、蛋白酶抑制劑和利巴韋林。另外，他感謝立法會昨日通過防疫抗疫基金撥款，當中為醫管局提供額外47億元，以購買更多的防疫裝備，提升化驗室設備，應付醫護人手開支，以及是提供臨時住宿安排和津貼。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表示，入住火炭駿洋邨檢疫的2人發燒送院。他說有一個68歲的男子因為發燒送院，昨天一個9歲小童輕微發燒，送往威爾斯醫院治理，初步對新型冠狀病毒檢測結果呈陰性。陈肇始话，至今有208个离开钻石公主号邮轮回港的香港居民，全数入住骏洋邨强制检疫14日。陈肇始话，邮轮上有68个香港居民确诊，正在日本当地医院留医。被问到如何安排密切接触者回港，他解释要先同日本当局确认人数和名单，乘搭飞机之前要确保测试呈阴性以及身体状况适宜。由卫生署应向包机上的机组人员提供培训，包括如何保护自己，机上都有适当的保护衣物。他引述国泰航空表示，相关的机组人员回港之后，14日内都不用执勤。南韩一日之内急增超过220宗新型冠状病毒确诊病例，累计增至433宗，当中2人死亡。中央防疫对策本部话，今早新增87宗病例，其中69个病人在大邱同庆尚北道地区，62人同新天地大邱教会有关，3人同发生集体感染的青岛大南医院有关。外界关注南韩近日病例急增的情况，当局较早前决定针对新型冠状病毒的预警级别维持在第二高的警惕级别。官员解释，最高的严重级别在全国范围之内出现社区传播现象的时候采取的防疫机制，而目前国内的疫情集中发生在特定地区、特定团体和设施。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是天晴，明天日间干燥，气温介乎17至22度，吹和缓的偏东风，晚间风势逐渐增强，展望随后的2-3日渐转潮湿，日间温暖。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是65%，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呢，首先讲返啲最大嘅情况。红隧港的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排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嘅龙尾呢，排到过去马会大楼。慢线落班者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交通暂时畅顺。跟住睇返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呢，亦都有车龙㗎，龙尾排到去芜湖街。在新界區方面，現時西貢公路去西貢方向，近住西貢消防局一段是擠塞，龍尾排到過康湖居。反方向出九龍，近住白沙灣碼頭一段亦都是擠塞，龍尾去到翠棠路。另外，普通道出九龍，近住市中心一段的車龍，亦都排到過去大網仔路迴旋處。特別要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觀塘繞道麗晶花園來回和三號幹線落車葵芳。最後環保署提醒你，停車即時空氣清新啲，身體健康啲，心情都靚啲。好，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学界超声道主持 Miss V 钟杰良， 大家好，我系嚟自加密主恩中学嘅田雨心啦。咁就喺上个学年啦，大概七月嘅时候咧，咁我同另外三位嘅同学啦，李晓峰啦、黄志胜啦，同埋梁俊瑞咧，就参加咗呢个全港中学虚拟实景创作比赛嘅。咁个主题就关于呢个中国历史文化嘅故事啦。我哋喺呢个比赛入边，藉住我哋嘅作品《合州钓鱼城之战》咧，就获得咗冠军嘅。 逢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学界超声道》。 点样洗手先至啱？ 首先开水后洗湿双手。跟住双手离开水源，加入碱液，擦匀后擦出泡沫，开始洗手七式：手掌、手背、指罅、指背、拇指、指尖、手腕。 擦手最少要二十秒。 洗擦后就要用清水彻底将双手冲洗干净。 漫画、动画、游戏、电竞，不单止充满住友情、热血、胜利，更加是你和我成长最重要的因素。接着下来，子龙同你一起继续探索 慢动作。 今个星期我哋慢动作啦，继续揾嚟 Super Studio 嘅 Adrian 同我哋分享。Hello Adrian，Hello 大家好，志龙你好。 之前就同大家分享过，好耐好耐之前同 Adrian 倾偈，就围绕住用 App 控制嘅遥控蝙蝠车啦。上个星期又讲咗1:12呢个 scale 嘅一啲制作嘅点滴啦。嚟到今个星期啦，我哋就竟然咧系讲翻一啲 classic cartoon 嘅系列。咁啊，点解会揾翻呢一系列？好 classic 嘅卡通嘅公仔，譬如芬妮兔啊，又或者係 Tom and Jerry 等等嘅咧。 其實咧，喺我哋差唔多咁嘅年紀上面咧，以前我哋真係能夠睇到電視已經好開心。朝頭早翻學前會睇下電視啦，放學即刻要睇電視去做功課啦，都離不開一啲卡通電影或者卡通嘅電視劇。唔同而家好多人會反而係著重咗喺手遊啊各方面。咁當時我哋成日會睇嘅，譬如好似 Popeye 啊、Tom and Jerry 啊、Looney Tunes 啊，甚至乎有一啲日本嘅趣兒嗰啲啊，可能一休和尚啊嗰類嗰啲，其實喺我哋好多人嚟講個腦裏面仍然有一個深刻記憶嘅，只不過市場上面好少人去推出呢啲產品。 其實難度高㗎，因為譬如好似趣兒咁啦， 佢啲手腳咁撩，其實你做玩具，你都唔知點樣入手。 係啊，呢、這個我哋可以稍後講關於個開發生產嗰度啊。子龍，你知唔知喺呢兩年其實好多動畫？或者呢啲叫做經典嘅卡通將會推出電影，同埋有一啲周年嘅紀念嘅，咁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今年其實係 Buzz Bunny， 即係賓尼兔80周年。 眨眼八十周年啊！ 老过我同你好多，我哋加埋都冇咁老。咁另外啦，仲有就系 Tom and Jerry 都80周年啦。 所以嗰啲经典卡通台成日有佢哋睇。 系啦，咁所以嚟紧其实今年年尾啦，就会有 Tom and Jerry 嘅电影。咁下年啊，亦都一个大家好关注嘅，关于 Looney Tunes 方面，其实佢电影以我印象中记得净系出过一套，系叫做好出名嘅，就系 好多年前啦，仲要 啊，我哋头先研究过系24年啦，原来不经不觉，咁就系呢个 Space Jam。It's time to slam now. We got a real jam going down. Welcome to the Space Jam. Here's your chance. Do your dance at the Space Jam. Alright.当时就是 Michael Jordan 啦，系啦，太空也入樽啦，而家有第二集，其实好多朋友都会知道啦。咁就系立邦詹姆斯去做啦，咁亦都会下年会上啦。咁相信下年除咗今年系因为 Tom and Jerry 八十周年，再加上鼠年嘅关系，所以 Tom and Jerry 系比较多人去接触留意啦。咁下年其实应该相信会系 Looney Tunes 嘅一年嚟噶啦。 呢一个嘅经典卡通角色系列啦，就变咗重出江湖，令到大家有多啲嘅唔同。渠道見得到佢哋嘅可能係產品啊，或者係一啲嘅合作咁嘅模式。咁但係嗱，頭先就係講緊啦，卡通特別呢啲經典嘅動物造型，其實要出玩具唔係一件容易嘅事嚟嘅喎。 其實當時我喺2015年嘅時候咧，咁同華納電影公司嗰邊去嘗試去問啊，我想做一啲經典嘅卡通人物喎，因為其實經典卡通人物在美國那邊來講是只有兩大主流，一個是迪士尼，一個是華納。咁華納當時我們就 proposal， 不如我們試一下找一班 artist， 一些藝術家、設計師啊，去玩一些他們那四套的經典的卡通，去做一個系列，同埋做一個系列的展覽。咁當時就是話啊，不如 Looney Tunes、Tom and Jerry， 跟住聰明笨伯啦、Flintstone 啦，即係另外有一套香港人可能會比較陌生啲叫 Scooby Doo。咁呢四套去做嘅，咁最後我哋都集中咗喺前面嗰三套，因為始終 Scooby Doo 其實喺香港地區相對地認受性比較少啲，咁除非係啲小朋友成日去而家去煲嗰啲卡通台啊嗰類咧，就反而會多。咁當時我哋就行咗第一步，就係話由同一啲藝術家或者設計師要合作先。 嗰陣時其實反應都幾好啦，因為唔單止淨係玩具啊，好多系列嘅周邊產品，譬如我記得滑板啊、碟啦，係啦，甚至乎好多唔同類型嘅產品嘅合作，咁啊變相玩法就多咗啦。 係啊，因為當時我哋都揾咗有超過10位嘅本地又好或者外國嘅一啲藝術家啊、設計師啊一齊去玩呢一個 program 啦。咁每一個藝術家我哋都會選擇佢有自己嘅特色。有自己個性嘅嘢，咁去做一個系列出嚟嘅，咁當時亦都係可以講算叫史無前例嘅一個好大型嘅一個亞太區嘅一個展覽嘅配合電影公司嗰個活動，咁我哋除咗香港啊，喺美國都有做啊，喺泰國啊、新加坡啊呢啲地區都有咁去做，台灣咁樣。 同埋結集咗好多唔同類型嘅 artist 啦，即係真係講緊畫畫啦，或者藝術方面嘅即係強人一齊合作啦。其實嗰個連動性好強添，我覺得。 當時大家都好開心嘅，因為始終係好難得一間咁國際性美國嘅電影公司肯俾我哋咁樣去做啦，而且佢哋嗰啲卡通人物亦都認受性好高。當時大家都係出咗嚟嗰個效果好好，反應都好好。咁當然啦，亦都會有困難之處嘅，就係要拿捏翻電影公司個審批，因為畢竟美國公司執行同埋日本公司其實執行呢啲好嚴格噶嘛。 咁喺嗰個審批過程嗰度都花咗好多時間。 其中一個我記得都唔易處理，譬如好似 Pat Lee 啦，咁佢將個翠兒整到有機械 feel 噶嘛， 拆件啊嗰啲咁樣係㗎。其實每一個佢有自己特色，譬如好似迪迦啦，咁佢會融合咗中國元素落去啦，所以嗰陣時出嚟嗰、那個我哋都會因應翻每一個藝術家或者設計師佢嗰個設計，我哋去一齊去討論以咩形式去推出佢哋嗰個作品出嚟咯，將佢實物化出嚟咯。譬如有啲我哋會用以朗膠形式去做啦，有啲我哋係會以樹枝嘅形式去做啦。其實講到最後最複雜嗰個就係 Eric Shaw 嗰個火箭，因為當時 Eric Shaw 做嗰個火箭出嚟，我哋都覺得哇靚啊！呢一個係一個藝術品嚟，佢係一個透明嘅樹枝包住裏面12隻 Looney Tunes 嘅卡通角色喺裏面，而逼咗喺火箭，個效果就好似大家逼地鐵一樣，貼住塊玻璃。咁而且每一個角色都係 Eric Shaw 花咗好多時間去重新再塑造個樣出嚟嘅。咁變咗呢個其實有啲客人之前喺我哋展覽度訂咗話，誒點解咁落出啊？其實個生產過程係非常困難，因為我哋都揾好多廠，其實係從來冇人試過咁樣去做。最後我哋而家個試嗰個樣板最後出嚟咧，個重量咧係差唔多去到28磅嘅。 28磅， 即係接近三個保齡球嘅重量。 係咯， 係一支透明火箭裏面，因為全部都係實心。其實你睇到到時火箭透明樹枝裏面係實心，裏面嗰12隻公仔都係實心。但我哋點樣去做到係無縫，而且係睇落去係好通透啊？嗰啲公仔唔會按照 Eric Shaw 去 design 嗰個歪咗位咧，咁呢一樣嘢就係能夠得到廠去肯試去配合吧。因為呢個其實我哋大大話話都揾咗有10多間工廠嘅，最後得一間肯同我哋去癲去試去做，因為佢都知道呢一個係非常非常之難，佢哋從來未試過嘅。 大家幻想得到講緊卡通火箭有少少鵝蛋形狀，成個火箭啦透明嘅，然之後你係睇得到12隻角色逼曬，咁啊仲要有個次序嘅，上面係邊一隻，中間係邊一隻，側邊係邊一隻，咁樣咁有不規則啦，難度高唔係淨係做咁簡單，點樣擺得靚啦，點樣跟翻幅圖啦，其實好誇張啊呢樣嘢， 係超級複雜嘅，所以就等翻而家廠開工啦。咁跟住之後，我哋就已經預計大約2個月內，我哋就開始可以進行生產嘅階段。反而真係去做生產嗰時候就相對會快。 咁除咗頭先講就係同唔同嘅 artist 合作啦，我反而有一樣嘢想問翻啦，個難度啊，因為上一集咧我哋就講咗真係跟翻一啲電影，佢哋有好多嘅 reference 啦，咁你知道哦，究竟隻眼高低啊，定點樣咧？你可以全部揾到啲 detail 嘅。但是今次同 artist 合作，真係可能佢哋畫一幅圖，一張平面，你要將佢變成一個立體，個難度唔係淨係 3D print 咁簡單，你連嗰個概念係點都冇，仲要譬如可能有一個設計師佢個畫風某啲線條特別粗喎，咁又點樣處理得到成為一個實物有佢哋嘅風格呢？ 其實呢一個位咧，當初因為我哋唔係淨止同一個藝術家或者設計師合作嘛，我哋係同10多個啦。咁當時我哋個別每一個都成日要開會嘅，咁我哋要去平衡翻首先電影公司佢哋嘅要求，咁另外就係個藝術家佢本身嗰個設計，又或者佢過往出現嘅作品產品一啲重要嘅元素，我哋點樣去保留佢哋呢啲位？其實我哋係不斷要係三方面去溝通，而我哋嘅位置咧就係啱啱喺正中間啦，做咗個中間人啦，去協調有時要調停嘅。有啲位譬如又要說服返電影公司啊，呢啲因為係呢個藝術家去特色色力場嘅一啲位置嚟嘅，所以呢個係唔可以改嘅，咁變咗呢啲係需要同電影公司去不斷去溝通囉，同埋亦都要得到電影公司對我哋嘅信任先可以俾到咁嘅自由度我哋去做。 好犀利啊，直頭係複雜個經理人 啊，係超級複雜。咁但係出嚟嘅效果其實係大家都會開心到感動嘅，因為始終呢樣嘢大家都會明白美國電影公司，咁佢當然會着重翻去當地嘅市場，俾個自由度可能會比當地嘅市場佢哋啲客户自由度大。咁正常喺香港一個咁細嘅一個地方嚟講，咁細嘅市場對佢哋嚟講，可能着眼點唔喺呢一個位，但佢哋能夠咁樣俾到我哋去試，俾到我哋公司個鼓勵咯，咁樣去做，同埋亦都希望 可以将我哋香港一啲艺术家、设计师嘅作品可以带到全世界啊嘛。 如果你正在那条路，或是在未来的下午，这个世界有哪个 who 不会有种感触？如果你正好在成都，或是你家拉瓜瀑布，有了还是工作不足，铃声都会响出。 除了即令到大家都知道香港的創意之外，亦都他們知道技術上面其實去到一個什麼境界。之前的訪問都有提及過，其實朗交的難度是不是想像中那麼容易的。再加上今次有很多設計師的元素放下去，譬如好像剛剛迪加他有一個雲石版的石獅子，咁用咗 Tom and Jerry 嗰只貓啦，係啦，咁啊呢兩個糅合咗，其實都唔係一樣容易處理嘅項目嚟嘅。 當初迪加設計一款係 Tom and Jerry 啦，另一款就係阿寶同翠兒啦。嗰陣時係用以一個石獅子嘅形態去做咗出嚟嘅。當時我哋出一個咧，就係我哋所謂叫原色版，其實已經係舊化咗嘅原色版。我哋仿照翻中國有陣時好多廟宇啊、其他地方啊門口啲石獅子，做翻一啲舊法，只不過係一個彩色嘅形式咁去做。嗰陣時因為我哋都係限量150隻。好快咁樣賣曬，亦都係出現咗個炒價出嚟。咁我哋喺計劃裏面，其實開始咗當初個 project 嗰陣時候，我哋都諗緊石獅子筆嚟一啲要石紋嘅產品。咁亦都同廠即時去試一啲混石紋效果嘅外觀嘅樹枝呢啲藝術品出嚟。咁所以試到最後，我哋能夠成功可以以一種方式去表達到成個好似真係雲石白雲石嘅效果嘅一個作品出嚟咯。 呢個有趣啊！就咁睇圖啦，初頭都未必好體會得到，但係你慢慢 feel 下啦，你會發現哇，原來個心機啦，同埋嗰個技術啦，係絕對不容睇少嘅。 其實係㗎，除咗需要藝術家好俾心機同我哋配合咁樣去做啦，藝術家有陣時亦都要忍受到。可能是電影公司授權商的 reject 或者要修改，咁呢個要大家攞平衡位啦。咁當正如頭先所講啦，我哋嘅角色就會係點樣將呢一件作品可以以最靚嘅形式去表達到出嚟，做到個產品出嚟，呢樣係最緊要。其次啦，頭先問到嘅就係話。以咩形式去做呢？其實主要我哋會用兩類嘅物料去做啦，一個會係樹枝啦，即係以雕塑作品嘅形式去做；另一個就係以朗膠嘅形式去做啦。咁呢樣嘢就會先會係睇嗰個藝術家或者個設計師設計出嚟嗰個人物個外觀。咁第二我哋會考慮嘅就係嗰個作品。我哋個市場嗰個定價個定位去邊一度？譬如我哋講樹枝啊，因為樹枝可能香港人會比較接觸得少啲。樹枝一般嚟講，因為成個生產過程係全部人手，由佢倒模到打磨到上色，全部係人手，冇得話以機械嘅方式去幫助係好少。除咗打磨有部打磨機，但係都係以人手嘅方式，機器輔助去打磨。相對嚟講，呢啲其實可以量產，但係。因為實在太貴，係人工貴，咁一般嚟講呢啲價錢就相對朗膠嚟講咧就唔同噶啦，因為朗膠畢竟係一啲叫做做玩具嗰行，好多人會選擇要以朗膠形式去做，就係話個門檻比較低，同埋嗰個生產開發個時間比較短。如果你喺開發過程當中每一分每一秒都係錢嚟噶嘛，同時你要出量啊，各方面。咁其實喺我哋商家角度，點樣以最快嘅形式去出到一啲貨呢？ 咁呢個亦都係好重要的因素咯。 咁啊，所以大家唔好以為即係做玩具，淨係 3D print 整出嚟就已經搞掂，可以攞出嚟生產，其實都唔係大家想象中咁容易。咁啊，除此之外都見你好肯試好多唔同嘅新嘢啦。頭先講咗就係同唔同嘅 artist 啊一齊合作啦。喺啱啱呢個新年咧，你都做咗一啲過年版卡通系列喎。以往咧就唔係冇嘅，但係咧咁主力咧又比較少見一啲。 係啊，因為其實加上今年係鼠年啦，所以我哋喺 Tom and Jerry 呢方面咧，我哋都做咗幾款因應呢個新年同埋農曆新年去推出。譬如我哋有一個 Tom and Jerry 招財貓啦，咁亦都得到電影公司肯俾我哋真係用一個日本招財貓嘅形式，佢嗰個塗裝用白色做個主色，唔係用翻 Tom 嗰個灰色啊 Jerry 個啡色咁樣去做。咁另外就有我哋有推出過一個阿 Jerry 嘅一個財神啦，有個聚寶盤喺度啊。亦都我哋將一個 Tom and Jerry 嘅 Q 版反而係出咗三 set 唔同嘅系列出嚟。日本嗰個呢就係招財貓同埋達摩，中國呢我哋係舞獅同埋布老虎。咁另外就出返一個佢哋原本個樣嘅 Q 版公仔咁出嚟。 以往係好少見，因為係將嗰個地方嘅文化擺落去個角色，同埋喺即授權嗰方面係將成隻角色嘅顏色都換咗，係好少有。 係㗎，因為始終新年嚟講呢，比較有特色造型嘅國家唔多。咁我哋只能夠就係攞去用就係一個日本一個中國啦。咁呢啲會有好 signature 嘅嘢，全世界都會知道啊！呢、這個咁嘅造型係代表啲咩角色啊？代表咩節日啊？咁所以我哋去揀咗咯。 連續兩個星期，一個咧就講可動啦，十二寸啦。咁啊，今集咧就講一系列，譬如雪姿啦、朗膠啦。咁啊，都聽得出其實玩具嘅製作啦，同埋嘅方向啦，都可以好唔同。咁啊，未來除咗係呢一個經典卡通系列啦，有好多嘅角色啦，就因為呢一個電影啦，同埋周年紀念等等而推出啦。咁你仲有啲咩方向目標係即將出現嘅咧？ 其實我哋都會喺呢個經典卡通嗰度咧，都會再努力去開發一啲比較新穎啲嘅產品出嚟嘅。咁畢竟呢個市場其實好大，亦都每分每秒每個客人或者啲 fans 中意嘅都會好唔同。我哋會不斷嘗試。咁嚟緊我哋都會有一啲用一啲 mix and match 嘅物料去做一啲叫做潮流玩具嘅嘢出嚟咯。咁我哋希望係可以俾到市場一個新鮮感。 Mix and match 除咗真係考創意之外啦，其實好考技術，因為你唔係就咁得個講字，仲要講得到做得到。我諗呢個亦都係香港特別喺玩具界別啦，其中一個強項嘅主要因素，就係點樣將自己已有嘅能力啦，甚至乎自己嘅創意啦，加埋一齊成為一樣新嘢。 係㗎，因為香港有個好處嘅，畢竟我哋鄰近中國啲廠房，咁亦都可以好快咁同到佢廠去溝通。咁另一方面就係我哋都肯去不斷嘗試㗎嘛，呢個係我哋香港人嘅精神嚟嘅。咁我哋會變咗哦，可能用開原有嘅朗膠物料，我哋點樣用其他物料加埋落去朗膠嗰度呢？呢樣嘢會有個繁複性嘅，就係會牽涉到超過一間廠啦。咁我哋點樣去磨合兩間廠，點去夾到去做到某一啲產品出嚟呢？呢個係需要我哋去好辛苦咁去同佢哋去配合啦，咁樣去做過。 期待啦，嚟緊啦，會有更加多唔同類型有創意之餘啦，亦都係好過人嘅產品出現。呢兩個禮拜再一次多謝你 Adrian。 好啊，多謝各位。